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我想跟你再待一会，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虽今宵又深微，但落人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虽今宵又深微，但落人风吹，成长时别再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 陈奕迅不期而遇的一首歌曲， 因为在推新歌的时候也没有做任何的宣传，突然之间降临哈。 对， 然后刚才我们在直播间也说听的这个声音实在是太舒服了，因为他在 CD 里是什么样子，他可能自己去 KTV 也是什么样子、唱得太稳了。 对，之前又把过去的一些音乐综艺翻出来看，在家里面，然后他跟周杰伦两个人在台上互唱对方歌的时候就是那是一种极其穿越跟纠缠的回忆的体现，特别的舒服哈。然后这刚才听到了一首歌曲，也是电影跟它的同名主题曲，就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 是， 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有点五月的风很暖的感觉。对，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了，虽然可能很多时候在给我们的一些气息包括温度感触在身体身上，还是夏天的一个小小的尾巴跟末尾，不影响我们来收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秋初夏末开启今天周五的节目。 哇，又到周五了，我们要提供我们的一个 feel good 歌单了，同时也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有星光聊天室，我们要征集大家心目当中的 feel good 歌单，听哪些歌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心里面像加了油打了气一样。 没错， 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有星光聊天室，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可能会设置一个大家喜欢的一个投票， 对， 如果大家最后票数最高的 获选的这位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可能我们在最后节目当中会来播放它， 闪光入场一下哈。 对， 然后这个今天为了让各位更能够 feel good， 然后我们也是为各位来送出福利，对，之前也是预告过了。跟电影相关，然后送出的依旧是夏日兑换券，因为也算是在夏季的尾巴，有这样的一部来自于皮克斯工作室的电影上映，叫做《夏日有晴天》，然后也是特别可爱的一部电影，今天会上映，具体讲的什么，一会儿再说。我们还是先通过音乐来打动一下各位，来感受一下这部电影想要传达的一个小气息，很治愈的风格，来自于周深电影主题曲，就叫做《夏日有晴天》。 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云朵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暖西沙，小摩托追着晚霞，夜光船儿倒映成火，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夏季幻想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 这首歌曲叫做夏日有晴天，然后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宣发的时候都有相配合的一些本地语言的主题曲，然后在隔壁那边啊，到日本其实它的主题曲听起来也是特别的清爽，但是会带来另外一种不同的节奏感，也是推荐，所以各位可以把它的原声歌单都拉出来听一听啊。但是电影当中没有一个特别正印的唱出来的音乐，更多也是这种这个电影配乐纯音乐声音而不带人声的，而那些音乐其实也能给大家带来这种很好的跳跃的这种夏日感觉风情。今天其实本来应该在晚上的时候跟大家来现场分享一下这一部影片当中的音乐，但是现在也是因为你知道疫情的关系啊，我们也就不让大家来聚群了， 但是我们换一种方式啊， 对，所以我们就用这种兑换券的方式，大家自己去看， 是， 然后之后我们可能在节目里边慢慢再跟大家来分享音乐当中的一些小点滴， 所以马上就要公布今天能够获取我们兑换券的方式了，是不是？ 对，今天获取首先我们说两个兑换券，两张，然后一位获取， 好， 好不好？然后我们留着下个礼拜的时候再继续送。 是，我觉得两张合适。你说我还可以带一个人一起去看。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 今天比如说你领了周末看了，下礼拜再进行一些回馈的时候，其他人觉得说哎还不错， 嗯， 然后我们到时候再送好不好？ 好， 所以今天很简单，我们就不设置太多的一些难度跟门槛了， 嗯， 就是各位想要直接就回复 要 要有点过了哈，夏日有晴天就 OK 了，好不好？ 嗯， 夏日有晴天，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夏末秋初的时候，能给各位带来更多的一些晴天，带来更多的美好的阳光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先是把音乐走起来吧。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一会儿来听一听它的前奏，是吧？ 关键是可能是大家可能好久没有听了， 对。 然后呢，大家可能听到了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些穿越， 特别穿越， 对。 这样的一个旋律，每个人都会脑补出来不同的画面感。对于我来说，仿佛置身西藏高原的感觉。 要爆炸，胸不分对象，只能共享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叫，让你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跳舞的人会发光，走了不缺氧，让你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让人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恰恰恰恰。要爆炸，就不分对象，只能共享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跳，让你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的人会发光，走了不缺氧，让你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热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你妈妈扭一下。 这样的一首歌曲，从开头给我设定的一个情境，到在最后出来，对，然后给我一个超强的跳跃感。 你自己想象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在跳舞，是不是？ 但实际上那个地方会让你直接缺氧。 对，我刚想说， 对对对， 咱们跳得起来。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带着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神秘感在其中哈。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朋友也都猜到庾澄庆，对。然后这样的歌，还有朋友在点，能不能再来一首《春泥》？ 今天放过庾澄庆了。如果你的投票过选的话，我们就在下个礼拜，好不好？ 好、 啊、对。然后今天我们依旧在收集各位的这些留言当中 feel good 的歌单，有哪些歌你最近听起来心情很不错的，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留下你的留言。 是， 然后还有在呼吁别的朋友来跟自己跟票的，你好比说这个星辰大海 是 生如一下花， 有没有跟票的？是， 对，还在问。可以啊，你看看大家有没有人跟你一起跟、嗯、好不好？你也可以发挥一下对自己的这一个宣传的能力，然后你说一下你的理由、嗯、对，如果理由够充分，相信更多人也会来一起跟你跟票。接下来我们继续这一首歌曲，更符合情境设定一下，跟我的之前的想象情节设定差不多，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唐丁真。对，上一下好像地点就重合上了哈，带来的一首歌其实也算是一份美好的祝福，叫做 1376 心 想 事 成。 这来自丁真的心想事成。其实在今天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心想事成，至少就是有可能你的投票最后我们的冠军这首歌曲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来播放一下哈。 没错， 现在还差一首歌在征集，还差一首歌我们就可以组织一个投票了、嗯、所以大家群策群力一下咯， 把你现在的心情分享给大家，但是通过音乐的方式、嗯、啊，也是非常的美妙。昨天在进行好多的歌曲，然后不断的在聆听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了一个乐团叫做小男孩乐团。 嗯， 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稚嫩，总觉得会不会带来一些更加这青年风儿童范的音乐， 所以他们的音乐呢， 然后结果放出来以后却是这样的一个味道，带着班卓琴吹着口哨，其实很有夏日的风情，对不对？再往后听感受一下他们到底是哪种风格，出乎我的想象。 是否应该除掉为你刺的 tattoo， 或是算了吧，就让我装酷吧，也许这就是张飞说的人生起伏经历 everything， 还有 everything， 我总是天真以为 you are the one， 但看来人类不变的就是改变，还说要亲人变 开头以为他们很小清新，结果突然摇滚范儿起来了， 是， 对，然后还带着班卓琴的声音，你听着就像是一种乡村摇滚极浓的风情， 但声又特别有爆发力哈。 对，然后他们的音乐其实更多听起来又是夹杂着 City Pop 的那一种摇滚，所以这是一个很混杂的乐团，然后同时这很神奇，然后名字又叫小男孩，哥哥可以去听一听，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周末他能给你带来一种小小的闲适的魔幻的感觉哈。对，然后今天其实在之后又选了一首歌跟他们这个风格很相近，我们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送上哈。 我们先来看看在我们的听听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大家的留言哈，就是在电影里学到哪些人生观。这边我看到胡子拉叉就说了，砍伐森林是不对的，动物也很聪明，可以和人类一起保护我们的家园。 你说的是哪部影片？ 大熊，熊大熊二那个， 真的、啊、 是应该是，你看保护森林是不是？还有这边我看到用户8216就说了，说这都不要，其他的全给我打包。 哎，这种桥段确实经常出现， 这是你的人生观吗？ 而且同时旁边还得有一个好像类似于灰姑娘一样的少女， 是， 对，然后看着他们在这儿就 趾高气昂的，然后实际上有一天要打一个翻身仗，是不是？ 或者在李敏镐那个连续剧里面也有，李敏镐和全智贤在一起，全身都打包，好的亲爱的，给你刷卡，是这样的一个桥段吧？ 对，有很多这样的。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要享受生活，享受当下，珍惜当下，这也是很多影片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时间上的观点哈。我其实在昨天带着家里的小朋友重温了一下钢铁侠，里边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拯救他从山洞里飞出来的人烟森就告诉他说不要浪费生命，要珍惜当下，之后他整个的一个公司的策略发生改变，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启蒙哈。 除了你的小侄子，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位听友布你的这个跟随着你的步伐，寻龙传说你还记不记得？ 没错，必须记得， 要信任，要团结，要有爱， 这明显就是跟着咱们的观影团去了两场电影嘛。 对， 是不是？ 是，他还提到了你的婚礼，他说爱的时候要好好爱，不爱的时候好好散， 所以他提到说这一次不先抢票了，之前你都参与了，这一次确实先谢谢， 把机会让给 别人啊。好，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自己因为本来是这个叫乡村歌手出身嘛，慢慢转向流行，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经常也能听到班卓琴带来的这种乡村加摇滚加流行的感觉， N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 and me falling for it, screaming that I'm right. And you would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much cooler than mine.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的游戏。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听到歌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可以出门右转去领电影票了。 对，没错，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今天要送出的一份兑换券、然后发送了出去啊。战神 小朋友大朋友啊，就有我们的小伙伴 是、 你可以来领取一下。对，因为在微信上我们已经进行了回复，前面的两个是兑换码、然后后面有具体的使用的规则，好不好？然后祝你观影愉快。好了，今天我们电影的部分这个在赠送方面我们先略过去啊、再之后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跟各位一起来探讨跟分享的，好比说在电影当中有哪些让你感受到的人生领悟一些道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就刚才跟大家说，要你除了领悟之外最好加上一些影片，然后大家也把片名都加上了。好比说这边想改名，然后发了你好李焕英的电影海报， 看到 然后说哎，要珍惜当下，及时的孝顺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还有些朋友他的留言，他可以不用写这个影片名，连续剧的片名我们都知道是哪里来的哈，这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哎，这个就那小个嘛。 来看到红果说努力工作好好生活，有责任有担当。对 对， 还看到我们这边的会飞的狮子说享受生活，享受当下，珍惜当下，人和人的享受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每天下班回家那段时间就是享受生活的时刻。 没错，怎么样珍惜当下，当然就是对自己的身边人要好一点哈，对自己的爱人。没事，我给大家唱一首情歌，在不在调上无所谓哈。 我刚想说，对，只要情谊在就好。 没错，来自于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 教室里面步伐抑郁过每一天，眼神中有点落寞，有点藏着什么，我为你摇头，眼光却闪烁，遥控我感受，眼前的人帽子正脸，转角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上一杯咖啡，笑着说谢谢，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我又遇见你，这次骄傲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你有一种孤单的美，上琥珀里面从你却碰住了从前，过去我爱的纯粹，如今爱的沉醉，我知道是你折射了美丽，让我遇见你，这次骄傲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像你给我抱一下。相信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算你给我抱一下， 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让我对你说爱你，让 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 这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萧敬腾，你明明知道你唱的这么好听，谁都无法抵抗你的魅力，可不是所有人都有你的唱功啊。 对，你应该选一个你不太擅长的，比如说为你写诗之类的， 或者是我来跟你赛跑。 对对，没错哈。哎，这个或者让我跟你一起看晴天。永远等不来那一天啊。 好吧， 好， 来看看我们的真伪情况聊天室。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投票设置好了、嗯、现在一马当先的应该是朴树的生如夏花，但是我们时间截止到还有一小时吧， 对， 对不对？我们看看这个投票一会儿会不会还有什么变化，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对榜单上还有一些很好听的歌，比如有一首歌我觉得大家需要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写的是我恨我爱你，但其实因为原来的那个英文名太长了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对，这首歌，我相信这么一说，很多人都会 有印象， 调转枪头，说要不然选这首歌。 哎，每个人有几次投票机会来的？ 好像就一次， 好像就一次。 对， 那投过的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只能呼吁新的朋友过来。 正在犹豫的朋友， 继续我们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关于一些电影的感触。然后刚才有一个。不得不说我其实挺想选就《肖申克救赎》， 嗯， 对，然后这样的一部影片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它的切入点跟角度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嗯、有人说这是一种向往自由不放弃的，然后还有人就把它是一种长久的坚持作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记忆点，因为确实是，你想他拿着一个小勺啊，一个小凿啊，一点一点打通这样的一个通道，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在里面都会找到，也许是自己不具备，也许是自己一时起意的感悟，都会成为自己未来的一些指引哈。肖申克的救赎刺激1995，各位还没有看过的话也可以把它看一看哈，周末的时候。 对，这样的一部电影给人很多的震撼，但是还有很多很普通的平凡的电影可能给别人一些提示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山外有山就说了，说要珍惜时光，珍惜身边爱你的所有人，要趁年轻多去见见世面，充实好自己的生活， 多见世面很重要，很重要，像我们每天就要听新歌，听新歌，这其实也是一种见世面， 要不然你去休个假 天天跟家就听歌了，是吧？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严艺格，叫做《爱上现在的我》哈。顺道的依旧是中午有星光，然后今天我们这个绕来绕去跟大家的 feel good 心情是有关系的，一方面歌单投票在继续进行当中，另外关于看电影对然后当中的一些感悟。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东邪西毒》里面张国荣演那个角色嘛，就说一句话说，有些人是离开后才会发觉那个人是最喜欢的，他讲述的是一种错过。 对， 就连上了我们前天的话题哈，如果能够穿越回去是不是要改变那个结局。 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另外一方，就是可能曾经的爱人过来告诉你说，哎，我离开了你我才知道我是最爱你的， no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态度， 凭什么，对不对？哎，你去尝试了新鲜，可能当时最开始是不懂得珍惜也好，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追求新鲜感，或者你知道就另外一份感情，然后到最后你再回来说还是你合适， 还是你对我最好， 把我当什么是不是 对，我们要清醒一点哈。 对，吃了青菜吃腻了然后来了这么一块肉，后来发现说还是会长胖，回来吃青菜的感觉啊。 好吧，也继续欢迎大家把自己看过的电影以及从电影里学到的那些人生观继续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里来分享哈。 继续期待各位的留言当中，来这边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白安，这首歌叫做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首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嗯，有时候看电影也是为了暂时逃离平庸的生活。我们可能看了很多电影，很多电影都让我们受益匪浅，有很多令人茅塞顿开的台词，但是可能现在你要仔细去想也未必想得起来，你只是记得在当时当下很糟糕的一个环境里或者很心情里，但是你很乐观，带着那种艺术性的眼光去思考了一些事情，这也是很不错的体验。 在我印象当中，让我就是一下有深有感悟的，就是Remember Me 作为主题曲的 那个 电影叫什么寻梦环游记，对，然后在里面就是讲的在墨西哥那边的一个鬼节，然后小朋友的各种奇特经历，但是最重要的讲的就是要对家里人的一种怀念跟记得，而且就跟一句话不谋而合，就这个当你真正死去的时候，可能是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记得你了，但是家庭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要一直记得家里人，记得亲人，对，这个当时我极其的感动，就他一方面在给你揭示一些真谛，另外一方面也让你在面对死亡或者想到死亡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惧怕。 对，你说的很 暖心， 很多的电影就会教给你一些真谛，为人处事的真谛，比如说我记得好像看过一个电影，什么电影不记得，我就记得这样一句台词，说的是一开始就不要做该道歉的事，那需要对自己很高的一个约束力哈。 没错，有些人可能喜欢道歉，也无所谓。这个你看，同样的电影给人的感触是不一样的。还是说纪星这边，他说：“你看，同样是东邪西毒，同样是张国荣，我记住的却是这样的一句话：武功高强也得吃饭呐。 饿了， 到饭点了， 十二点了。 Even if I wanted to, I swear I'm staring at heaven. Holding you here tonight, watching all the stars align. I wanna stay for forever. Yeah, the sky could be falling, the world could unravel, but you'll still be safe in my arms. Oh. 来自 Dan and Shay 这样的一个乐团，本来是挺乡村的，现在渐行渐远啊。 好像和 Justin Bieber 有一首合作的歌哈， 叫 什么 10,000 hours 啊，对对对 10,000 hours。 对， 你会觉得他虽然很乡村，但他很流行， 是，然后就很多听乡村的人听了以后就觉得说 no， 但是听流行的觉得说哎，加上一些不一样的吉他的调调还是不错的。 是， 就刚才甚至在中间有一点小反派，有点小雷鬼的跳跃感哈，这样的一个夏天也是蛮合适的。好，就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OK， 看到这边非常有意思的一条留言，是宋元君的留言，他说还要学会拒绝，没有一味的付出。请问这是哪部电影？ 对，我们你在留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想象的画面感， 但是这个实在是找不到丝毫的线索， 说的都是真理，没一句。我觉得这哪个电影是不是都有点，对对对，来，欢迎你补充好不好。然后还有这个也没有提名字 Mary Moore， 然后说辛苦了哈，辛苦了，嘿，还挺客气。你也辛苦了，说电影就像一本书，见证着人生的沧桑跟变迁，然后好的电影会让人回味，从中学到弥足珍贵的东西。 还有这边因为好像是一位新朋友新用户吧，之前还有没有看到过 1679CT 哈，他说扫黑行动让我从中学会了要秉持正义，铲除邪恶， 这应该从小就会吧。 我要什么呢？找另外一个我，躲在心里面不说话的我，可能有一些理由，他离我远了。努力的学会很难静的生活，我并不喜欢太多假动作，在人海中游泳。嘿，今天我要我很快乐，是真的，我要透明了，漂浮在人群之中想飞，没错，因为我要透明了，孤独是一种享受，我要我的自由。努力的学会很难静的生活，我并不喜欢太多假动作，在人海中游泳。嘿，今天我要我很快乐，是真的，我要透明了，也不在人群之中想飞，没错，因为我要透明了，孤独是一种享受，我要我的自由，自由。世界一秒钟，我想拿走另外一个梦，从世界蒸发了，我什么我忘了。是真的，我要透明的，漂浮在人群之中想飞，没错， 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Okay. 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四小月镜， 好开始。 花开过，会落。谁能爱过时间长河？世界上有无数无可奈何，有一些错过，错过了就变成灰色，有谁能掌握在流动的轮廓？我见过彩色的海，落进海里 对，然后这一个在开头还带了这么一点小小的独白，就瞬间带入一种在现场的情境感。 嗯哼，他的好朋友们还在演电影，但他专注在音乐上，好像确实是最近成长很大。王源已经是很多男生和女生、年轻人都非常，就是有些男生爱听某些男生的歌，但是他可能不会听另外一些歌手的歌，但是王源通吃啊，男生女生都会很喜欢他的歌。 没错，然后就感觉特别没有攻击感的一个小可爱、 温柔的小男生。 他跟其他几个人的那种锐利啊，或者八面玲珑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别啊。对，然后在综艺方面深耕吧。综艺也可以继续哈。好，今天我们继续再看到各位的留言，关于电影方面的一些感悟。然后我们这边就看到有一个截图，然后有一部也是很多人看了以后都会有一点反思的，就是《楚门的世界》。对，然后在里面Jim Carrey 然后就提到说，如果我再也碰不见你的话，我要祝你早午晚都安。就这一定是带着一个上下文的一个情境，然后很多时候也代表着一种非常难过的离别。对，对于这样的一个爱人，没有办法要说再见，可能是朋友，对，然后他要去到比如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也可能是一些亲人的这种告白之类的，可能都会有一种说你真的很希望跟他保持一个很紧密的联系，然后但是有些时候很难做到了，很难过哈。 那说到那些电影的那个画面截图，突然想到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这张图片，每当很气馁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这张图片。 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嗯，大家有没有记得这张图片？ 对，嗯，然后里面是那个蝙蝠侠的他的助理那个老爷子演的，嗯，对，然后电影叫做 The Weatherman， 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生活当中你能看到所有男人的不如意，好像他整个电影包括整个人生都在下着一场大雨， 嗯， 但是却依旧要坚定的向前去走，还不能低头。 所以说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 up life， 对，就成年人的世界呀，啊， 嗯， 来，能有一份其实长久的这种感情或者爱情在滋润着我们，就是一种幸福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种坚定的走下去的力量。 是， 就听到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我们用他的音乐曲调加嗓音滋润一下我们的内心哈，在这样的一个周五 ，Forever Love。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要每天研究你的笑容，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上最美最远的旅行，沿途遇见你，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像阳光和煦，巧妙地融化我的不安定。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王力宏老师现在也是忙碌在教书的一线。 我觉得听到最后钢琴键按下的时候，就心里百感交集，流下了时代的泪水。 对， 就当时在我们心目当中还是那个穿白衬衫的优质男生、优质偶像，现在胡子拉碴开始带货，还说你们别太花钱。 对 对， 就不知道就真正在背后来资助这样一场带货的人是怎么样的感想、 怎么想的？ 不如其实就助助兴，唱唱歌，其他不用再说了。 可不嘛，你就把那个卖货放在旁边，我们想买我们就自己买了。 他自己也挺尴尬的， 是 你就感觉好像对于音乐人来说，很多时候音乐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其他时候就好歇会儿啊。来，我们这边要看一看各位的留言feel good 的歌单，然后今天大家的贡献，几首歌曲入围的投票，我们就选了五首歌，所以还真是个 top five countdown。 对，所以让那个王维来 top five countdown。 top five countdown 的，Let's go。Number five， 上榜第五名，这边倒数第一啊！回不去的夏天，夏日入侵企划，让人很失落， 是 因为我投了这一票。 对呀、 然后再之后呢，排在这个并列的后面的两位是《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赵传那一首歌，还有《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这里面有我一票。 对， 嗯、 然后这是目前。排在倒数的 倒数三、 对三名，然后头两位目前 冠亚军 很近哦，然后排在第一的生如夏花，然后和排在第二的星辰大海只有一票之差，所以你们也可以继续活动活动手指来进行这一次投票，来 抓紧最后的半小时啊， 会是谁出现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曾经多次进入到我们的歌单 Feel 不 feel good 交给各位来判断哈，许光汉魏如萱，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 跟铅笔有什么关系，早就把你名字默写过在看手机的空档，若无其事， 宠物跟怪物有什么关系，我都有第一次的笨拙，也许这在平行叫亲吻我的影子， 面上和面下有什么关系，当心跳像鱼娃在领走所有记忆的答案，我都怀疑 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什么不能喜欢这样的自己，太完美 承认之美， 不完美 至少不后悔，等着爱爱是世界很暖，你很近我的心，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极端的世界无下垂，却刚好遇上你，规则不规则又有什么关系，厌恶的人生没准备，却刚好遇上你，上一半下一半 还是都在一起， 走开的忘开的， 什么有什么关系。 我可能听的不是说 feel good， 但是至少很舒服，这首歌来自魏如萱和许光汉， 很摇摆。对，然后有朋友说在刚才报完榜以后我中计了，我不小心把星辰大海投成第一名了 啊。什么叫不小心？你还不想他、 这么快就已经发生了榜位的改变哈、总共就差一票，来你们继续加油好不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然后关于这个电影给你的一些感触的留言。然后其实有一部电影当时也是看过，有很强的这种心灵上的震撼，就是当幸福来敲门那部影片。而且最重要，当一个电影它告诉你说是真人真事的时候，你就不禁感慨。然后说这个想改名提到的说，作为父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积极乐观的来去面对孩子，并且给孩子足够的爱，给孩子做好榜样。就这种对孩子的童心或者对于他世界的一种美好的保护，一方面是在于说让孩子有更健康的成长过程，然后在之后其实当他有一天回想起来，在看到父亲当时努力的时候，对于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对， 跟孩子相处要学会，反正要学会换位哈。这边我突然想到，那我也看过一部电影，还是前两年刚刚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后会无期》。里面有句话其实被用的很多，叫做喜欢是放肆而爱是克制 啊。后会无期讲的啥来着？ 好像讲的是一个赛车手嘛，沈腾演的。 对，一下就忘了，拿着盆儿天天跟那练，最后好开车要赢了，冲出赛道了。 没错， 对，那样一个开放性的结局瞬间。对，那部影片，然后在里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提到刚才《幸福来敲门》，包括父亲面对孩子，就是《美丽人生》嘛。 啊，《美丽人生》 哇，那个是小时候看的。 那还有《银河补习班》，哎，这种话题的电影其实挺多的。 是，一方面是我们要感恩这个父母对我们的一些保护，然后当然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正有一天身为父母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很难啊， 做得比父母还要好。 对，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马迪，叫做《追风》。 放飞在无尽 迪的一首《追风》。 嗯，最近也正在追风。 对，回来以后我们看看，接着看各位的留言。哈利波特，我没有想到他还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了，对，这样的一部作品之所以在每一代的孩子心中留下一席之地，一定是他有相应的深度跟感触。比如说在《哈利波特与密室》当中，这是谁的贡献啊？即兴的贡献，有这么一句台词说 ：“It's not our abilities that show that we're who truly we are. It is our choices.”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是我们的能力决定，而是我们的选择。 啊，这个中文我记得。 对。 然后我可能还记得有一部国民度很高的一部电影叫做《霸王别姬》，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哈，里面有句话，当年我还学过，我当年还因为北京话不标准嘛，我还说成了人得自己个儿成全自己个儿，他们说你好像多了一个字儿，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自己个儿没毛病 是吗？ 真没毛病， 可以啊，自己个儿成全自己个儿，他们说你说的太复杂， 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这可能平时更常用。然后你要非要强调多加个音节，自己个儿这一点毛病都没有。 哦、 啊， 那我就放心了， 还是这是我们石景山口 踏实了、 啊、对对对 没有说错哈。 好，这个刚才提到哈利波特那一个，其实小时候我第一次在看的时候就很较真儿嘛、 嗯、 我就觉得你说这话是因为哈利波特能力强，是不是哈利波特就是比其他小朋友要厉害、嗯、所以更多要在于他的一个决定，其实又能平移到说蜘蛛侠那个上面，当你的能力越强，你的责任越重哈。 梦呀轨迹有多长，小心心跳下是你呼唤我的音大，青云山下有一杯饮让我难忘，遇见遨游不受世俗眼光，像清水秀笑出风旁，谈天聊彼此细长，一个眼神我们就懂对方，风花雪月从上莺飞草长自春夏，秋风划过的季节让我想起思念，历历在目的情节想起你就在身边，想起眼泛了泪光，感动在我们回忆中萌芽，归期有多长，小心心跳下是你呼唤我的音答，梦与你终将相逢在天涯，最好的时光是你半身旁，想念那就相见吧， 梦醒的人会不忘前山水，若没遇见可能有机会，不知道我们会何时相见，不知道我们是否改变，繁星耐不住几夜岁月，藏不住思念，的我归心有四件，只希望你能够在我身边， 风花雪月从宫上，莺飞草长自春夏，秋风划过的季节让我想起思念，历历在目的情节想起你就在身边，想起眼泛了泪光，感动在我小心心跳下是你呼唤我的音答，梦与你终将相逢在天涯，最好的时光是你半身旁，想念那就相见吧，感动在我们回忆中萌芽，归期有多长，等我回来吧，你是否还念念不忘，梦与你终将相逢在天涯，归期如同针，望青云山下，想念那就相见吧，如今人成双，何须寻天外方， 国外有 Justin Bieber， 国内有 Justin 黄明昊。当时搜到热搜，每天看到的你都要先处理一下，这到底是哪一个 Justin？、 嗯、 人气超高哈， 人气超高，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 没错， 和杨超越还组 CP 哈。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

线到了另个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头插着珠帘。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 这异域风情，因为自己也没有见过太多的关于外面的世界，所以在听到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西游记的画面， 而且满脑子想说我想吃咖喱， 是 对 饿哈。 嗯，孙燕姿九月份会有大动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嗯，好，这边我们还是继续要看到各位的留言。嗯，然后我们今天跟各位首先投票我再报一下吧，好不好？ 投票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星辰大海已经一骑绝尘了哈。 是，是不是最后还会再发生一个小反转？可能也给各位一两首歌的时间哈，再操作一下。来，今天投票目前排在就不倒数了，排在第一位的星辰大海了，现在，然后领先之前的第一名深入下滑已经三票了，所以继续加油啊！看看你们还能翻腾出来什么样的浪花来。 对，也继续欢迎大家在听 DFM 正文循环聊天来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天哈，就是在那些电影里学到的一些人生观。 嗯，没错。好，我们继续把音乐走起来，这边给各位带来带着青春洋溢的这样的夏日风情，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像天上的彩虹，喜怒哀乐我都懂。我喜欢你像索尼 Mr. Right， 是我贪心的小告白，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想要送给你无可挑剔的依赖。 面，飘过的云彩有软有甜，你在我内心的世界，像童话一般的绝美。 我手心里的玫瑰， 我手心的玫瑰，有一天会枯萎，但你永远是不败的花蕾。等我们老了都会为也会记得身边是谁。我乘着美丽月光， 我乘着美丽月光，弹奏一首对你的思量。 爱就像星星发光，一闪一闪把我照亮， 把我照亮。 我喜欢你最天真的笑容，充满魔力与众不同。我喜欢你像天上的彩虹，喜怒哀乐我都懂。我喜欢你像做你 Mr. Right， 是我贪心的小告白。 我乘着美丽月光，弹奏一首对你的思量。 我向着你的方向，有你对视我的目光。 我喜欢你最天真的笑容，充满魔力与众不同。我喜欢你像天上的彩虹，喜怒哀乐我都懂。我喜欢你像做你 Mr. Right， 是我贪心的小告白。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想要送给你无可挑剔的。笑容充满魔力与众不同， 我喜欢你像天上的彩虹，喜怒哀乐我都懂。 我喜欢你像做你 Mr. Right， 是我贪心的小告白。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想要送给你无可挑剔的依赖。 这首歌就顿时想到了刚才在跟千纯一起看到的有一个截图，对，然后沈佳宜 啊， 柯景腾， 自从喜欢你之后， 被你喜欢过后， 谁都 很难觉得别人， 哎，就这个意思， 有那么喜欢我， 就是除却巫山不是云， 对， 啊、你是我的珠穆朗玛，就那个意思。 对，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带着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也是特别的美好哈。 当然，送给自己粉丝的一首歌嘛，我喜欢你，时代少年团 是，这边。刚才我们提到说关于最后公布的一个我们今天投票的 Feel Good 的歌单， 嗯哼， 然后很多朋友就是想让我们能不能改一下规则。说我想暗箱操作把夏日入侵企划给放了。 但是刚才我看到有听友就说了，好像是我们的群主，他说的就是我们可以先把其他的四首歌放了，然后最后放那首冠军显得很隆重， 那就没意义了。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隆重，想改名儿提的建议。今天的规则是从后往前放，今天放倒数第一， 下周再来第一名是吧？ 对。 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风吹过，远远的心像快坠落，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 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躲上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我要我想把心痛快要熄灭的花火， 这首歌赢了 我看大家刚才都非常紧张，入选了吗？这个入选了吗？哎呀，我希望两首连播，这样我就会听到另外一首歌了哈。 一票之差取得胜利、各位投票榜第一名 星辰大海， 没错。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守护海底的蜂蜜。 It's magic,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不再回来？每当你向我走来，告诉我星辰大海。 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把风吹向大海，不再归来。每当你向我走来，告诉我心一切大海。 你们满意了吗？ 开心了吗？哎，但是刚才我看到有听友在我们的后台聊天时说，下次再也不要让星辰大海参加这个投票了，因为每次都有这首歌。 这算是超强的种子选手， 是 有些时候该把它屏蔽一下。 然后我们 周周放那不行。 其实还有很多的电影没有跟大家聊到哈。其实这边还有一张图片，我记得印象很深，是来自吕克贝松的这个杀手不太冷。其实我只要说上半句，王伟你就能接下半句， 一定的。 是吧？人生总是这么痛苦吗？还是只是小时候这样？ 那一总是这么痛苦， 总是如此， 对，总是如此。 对， 哇，这部影片也好久没有看过了哈。 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很难，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其实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在同样的平行时空里在前行。 是， 所以还有半天的时间，正好最后的半天的班啊，我们好好努力，打起精神，然后下周再见。 是，没错。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然后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来自于敬佩瑶，叫做《追光》哈。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拜喽， 拜拜。 去看见，去体验，去超越心中的天空，如此高远，我愿用一生去追。追向远方，渺茫微光，追奔每个炽热梦想，去追寻心底某个地方，追寻的别名叫做成长。追追向远方，歌声悠扬，追奔每句温柔愿望，追寻心底某个地方，留给你温柔守候的目光，比星光明亮。坚强的伪装，凭一身孤勇去流浪，追逐的脚步从未曾停歇，去看见，去体验，去超越，心中的天空如此高远，我愿用